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马红俊的魂力比奥斯卡还要高上一级，这当然是因为他的身体强度更高，吸收了更多深海魔晶王能量。86级的他攻击力更加恐怖，凤凰火焰的威力已在潜移默化地增加着，等级越高，他这种顶级武魂的优势就变得越明显。在史莱克七怪中，除了唐三，也只有戴沐白的实力能和他比了。小五的魂力达到了80级，当然这只是眼前的情况。根据唐三的估计，小五当时吸收的能量之多仅次于自己，他的魂力至少还应该能提升3级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当小五获得魂环达到81级后，可能会直接跳到84级。这样一来，他距离伙伴们就十分接近了。而且有一点唐三一直没忘记，小五在海神岛上经历的是顶级医考。他这顶级医考要等唐三完成了海神九考最后一项时才算完结。之前所有的奖励都叠加了。很明显，小五这顶级一考将得到的好处还要超过宁荣荣顶级七考。宁荣荣奖励了多少魂力等级，唐三可是清楚的记得。等他完成传承之后，小五的魂力很可能会追上戴沐白。宁荣荣的魂力达到了87级，他倒成了仅次于戴沐白的一个。尽管在吸收深海魔晶王能量时，他吸收的也不算太多，但是他的九宝琉璃塔武魂实在是太出色了，而且在通过顶级七考之后，他的魂力提升也要比伙伴们多。此时的魂力已经超过了马红俊，达到了更强。朱竹清的魂力86级，他整个人的实力在团队中不算什么，但他与戴沐白联合发动幽冥白虎，就算是现在的99级唐三也不敢说能在短时间内击败他们。而且这武魂融合技会伴随着他们自身实力的提升而变得越来越恐怖，最低魂力都有80级，比起六年前平均超过20级以上。再加上唐三这个巅峰斗罗的存在，此时的史莱克七怪就算是海神岛守护七斗罗都无法相比。从进入史莱克学院的那天起，他们就一直在一起修炼，到现在已经度过了十几年。生死与共中培养出来的默契，绝不是一般魂师只是天天在一起修炼就能达到的。史莱克七怪可都是能将自己生命交托给伙伴们的。 就送你们到这里了，我要回去消化能量了。唐三，祝你好运，等你成为真正的海神，我会与大海中的所有生物共同向你祝贺。 小白直立在水中，前面的鱼鳍朝着史莱克七怪们挥了挥，这才调转身形，带着他的族人们转身没入大海之中。唐三深吸口气，右手握着海神三叉戟，左手拉起小舞，抬起头朝着海神殿的方向看去。尽管从他现在的位置视线是被遮挡住了的，但那海神殿的气息却与他遥相呼应，仿佛是在呼唤着他。 海神岛，海神山，海神殿，我唐三又回来了。最后的考核即将来临，海神，我一定会真正拥有你的力量，在这个世界上再次展现出你的尊威。 小三，我们现在直接过去吗？你需不需要休息一下？ 自从离开天斗帝国大军之后，唐三可以说是毫不停歇，在星斗大森林内猎杀强大的魂兽，又遇到了神级千仞雪的追杀，好不容易逃到海上，因为炸环带来的影响才刚刚恢复，他就又开始与百万年魂兽深海魔晶王的战斗。再加上最后吸收深海魔晶王庞大的能量，唐三内心的疲倦可想而知。看着伙伴们关切的目光，他微笑摇头。 放心吧，我没事，现在我的身体恢复能力很强，就算持续一个月不睡觉也不会有什么问题。 那是，有了我的水晶毛虫肠，受伤都不怕。更何况你们不要忘了，小三可是个怪物，我们史莱克七怪虽然都是怪物，他是最大的怪物。哎，别耽误时间了，就算要休息也等到了海神殿再说吧。相信波塞西前辈也不会让小三在状态不好的情况下接受海神传承的。 就在七人准备起步时，突然间 唐三眉头微皱，抬头朝前方的树林看去。树林中一个接一个的身影缓缓走出来，看到他们出现，唐三和伙伴们不禁有些惊讶。从树林中一共走出了七个人，正是曾经作为众人考核并且分别守护一根海神柱的海神七圣柱斗罗。海龙斗罗走在最前面，其他六人跟随在他背后。众人缓缓上前，他们的脸色都不太好看，眉头微皱，眉宇间还带着淡淡的悲伤。 难道海神岛出事了？各位前辈，你们这是？ 我们得知您和您的朋友们归来，特地前来迎接。波塞西大人正在海神殿等你们。 听海龙斗罗话语中的意思，海神岛上应该并未出事，可是他们脸上的神色又是怎么回事？海龙前辈，是不是岛上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 没什么事，只是等待了这么多年，我们的守护任务终于要随着您的传承而结束了，多少有些怅然罢了。 是啊，等我接替了海神神奇之位，就再不需要这七位斗罗守护圣柱了，他们的责任也能卸下。这么多年来一直为守护圣柱而默默奉献，已经成了习惯，也难怪他们会不适应和不舍呀。七位前辈，不论未来如何，你们都是海神岛的中流砥柱，这里都少不了你们。 大人，请随我们前往海神殿吧。 一边说着，他已经转过身去。当他的目光和其他几位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相对时，微笑却已消失，浓浓的悲意从眼底一闪而过。只不过他此时是背对唐三的，唐三并没有看到。众人都是实力强大的魂师，展开身形，半个时辰的功夫就已经重新看到海神山。海神山看上去和以前并没有什么两样，唐三的目力现在已经变得更加强横了。眺望海神山山顶，他一眼就看到了身穿蓝色长裙，静静地站在山顶处朝自己这边望来的海神斗罗波塞西。不过看到波塞西令唐三大吃一惊，在唐三记忆中的波塞西，或者说他从第一次见到后就没有变化过的波塞西，是一名看上去30岁左右的美妇。她有着高贵、优雅、温润、内敛的动人气质，给人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。唐三还深深地记得，当他第一次看到波塞西时，一身红袍的波塞西手持黄金权杖，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可是此时凝目眺望之下，他看到的波塞西却完全变成了另外一副样子，依旧是一身红袍，依旧是那黄金权杖，甚至他那双湛蓝色的深邃如大海般的眼眸都没有改变，但是他的容颜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青春不在，苍老的面庞就像是风烛残年一般。尽管他站在海神殿前，依旧有种会当凌绝顶，无人可及的感觉，可是他容貌上的变化却令唐三心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撼。如果不是他身上释放出的气息依旧那么强大，唐三真的不敢相信这还是那个海神岛上的最强者，海神斗罗波塞西。 怎么会变成了这样？ 以波塞西的实力，他根本不需要去刻意保养，也能永葆青春，直到死亡。可是他现在修为没有变，人却已经老了，似乎随时都会随风逝去。 唐三，我等你很久了，上来吧。 尽管和那边还有一定距离，但波塞西的声音还是清楚地传入了史莱克七怪每个人的耳中。他的声音很平静，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只是从那平静之中，唐三听出了几分漠然。唐三看向海龙斗罗七人，海龙斗罗从他的眼神中就知道唐三已经看到了波塞西的样子，叹息着向他摇了摇头。海龙斗罗没有多说什么，加快脚步朝着海神山的方向而去，唐三眉头微皱，和伙伴们一起跟上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他们已经来到了环形海外围。 此时的环形海已经不再是能够阻挡住他们的考验。唐三腾身而起，六根蓝鹰簧甩出，带着伙伴们顺利跨越了那两三百米宽的海面，来到海神山脚下。海神山上的海神之光依旧是那么动人，所有的景物也和当初他们离去时一模一样，通透的空气，绝美的景色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可惜唐三此时根本就没有心情去欣赏这一切，不等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们带路，猛然加速直奔山顶而去，几乎只是几个起落就来到了海神山顶上的海神殿前。唐三自然是不会眼花的，他先前看到的一切都没变，波塞西苍老了，风烛残年的模样令唐三不禁心中一痛。 这将一生精力都投在了海神岛上的老人，为什么到了这把年纪却…… 波塞西静静地看着唐三，他那澄澈的蓝眸中似乎多了些什么，只不过他却什么都没有说，仿佛要从唐三脸上找到什么东西似的。唐三也没有开口，任由他注视着自己。他想要问，但在波塞西那澄澈毫无杂质的眼神注视下，却怎么也问不出口。其他人也陆续来到了山顶，当戴沐白他们看到波塞西的样子时，忍不住惊呼出声，尤其是宁荣荣和朱竹清更是捂住了自己的嘴。唯有没怎么与波塞西正面接触过的小舞还好一些。波塞西目光慈和地从众人脸上扫过。 很奇怪是不是？其实这也没什么，容貌对我来说早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你们先在外面等一下，唐三，你自己跟我来吧，我有些事情要交代给你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